问住址。 你家住在哪儿？ 我家住在前门大街。 你家的门牌是多少号？你的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我的电话是668451。 你在哪个宾馆住呢？ 我住在锦江饭店。 你住在几层？ 我住在5层。 你住多少号房间？ 我的房间号码是561号。